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沙特。沙特为了戒掉油瘾，摆脱单纯依赖石油为生的日子，勾画了2030愿景。那么这是一份怎样的蓝图？沙特国王本萨勒曼为此呢近期密集出访欧美，希望能够寻求支持。然后我们要关注日本即将于2019年开征的针对离开日本人士的离境税。也许下次您离开日本的时候会发现呢，自己的机票里多了1000日元，这就是在为离境税买单。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一起走进韩国，来关注近期的韩国经济焦点。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沙特阿拉伯。众所周知，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是一个富有而又有些保守的国家。然而随着国际油价的连年疲软，也使得沙特政府痛下决心要戒掉石油的瘾。从2016年开始，沙特就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计划，成为2030愿景，目的就是戒掉对石油的单纯依赖，发展教育、军工、房地产、旅游业，使得沙特成为一个全球的投资大户。而沙特2030愿景计划的筹划人、执行者就是沙特国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他表示，沙特有望在2020年就可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那么什么是沙特的2030愿景？它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将会有怎样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个愿景，近期沙特国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密集出访欧美。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这个动态。 现年32岁的穆罕默德王储3月初开始先后访问埃及、英国和美国。据沙特媒体报道，穆罕默德王储访美期间，两国在10个关键领域签署了总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协议，预计将创造75万个就业岗位。本月8号，穆罕默德王储结束访美之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在访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穆罕默德王储举行了2次会面，双方签署18份合作备忘录，涵盖能源、农业、旅游、文化等多个领域。有分析指出，沙特王储本次访问法国，将促进双方在地区事务上进一步统一立场，同时也意在为自己在沙特国内推行的2030愿景国家改革计划寻求更多外部支持。分析人士指出，穆罕默德王储近来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重塑沙特形象，推销一种理念，即沙特是西方战略盟国、生意伙伴和地区稳定力量。 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政府的财政收入常年来70%以上都来自于石油产业。萨勒曼国王说呢，过去多年来，沙特人已经养成了油瘾，这是很危险的，它阻碍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以来持续的下挫，超过了 60%， 沙特也出现了近10年来罕见的经济拮据的局面。比如在2015年，沙特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现象，创纪录的达到了980亿美元。从2016年开始，沙特就连续出台了削减汽油水电补贴、发行债券等等措施。沙特国王表示，2030愿景计划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沙特自如地面对全球油价的变化，不管是每桶30美元、28美元还是70美元，都能够游刃有余。 而2030愿景计划的核心内容呢，就是出售沙特国有的阿美石油公司部分股权，建立一个世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准备通过上市出售大约 5% 的股份，筹集资金作为总额为2万亿美元主权财富资金的一部分，那么用这笔投资呢，投向海外，来为国家赢得一个长期的经济利益的准备。另外，这个计划也承诺给常住的外籍人口提供绿卡，方便其在沙特长期工作。目前沙特的私营企业包括了建筑、房地产、电力和通讯等等，80%劳动力呢都是外国人，对于沙特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容小看。另外，沙特还计划大力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使得沙特的自身的军工企业呢能够承接本国 50% 的军费制造的这样一种支出，但是现在呢仅能够承接 2%。不管怎么样，2030愿景是美好的，要想实现它还有很多坎坷。在外界看来，沙特呢是中东国家的标杆，沙特的改变，沙特的改革呢也会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影响，并继续为他们树立一个改变和发展的模板。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说说将于2019年开征的日本离境税。日本观光厅和财务省在4月11日已经就向离境日本的游客等征收大约是1000日元，约合58元人民币的离境税提案进行了表决通过。征税的对象除了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之外，还包括了为旅游和工作前往海外的日本人，预计每年总人数可以达到4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只要是离开日本，就要交一次这样的离境税。那未来呢，人们就会发现，在自己去日本的时候，机票里就会多一个1000日元的离境税。虽说这种离境税的计划呢，其实早在日本社会就提出探讨过，但当时呢，日本的很多民众是希望离境税仅仅针对外国的游客来征收。然而这一次呢，在最后的决议中，还是决定呢，要对所有离开日本的人士来进行征收，也包括了本国人士。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2019年将开征的日本离境税，同时也了解一下全球还有哪些国家在实行离境税政策。 据报道，明年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法正式实施后，旅客税将被包含在出境机票、船票等费用中。这一新税在征收时不限出境者国籍，即征税对象涵盖了日本人及外国旅客，但不包括2岁以下的儿童、目的地为他国的过境旅客及乘务人员。此前，这一法案已经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也是日本政府自1992年开征地价税以来，时隔多年再度引入新税制度。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引入新税制度获得更多财政收入，以扶持旅游业。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外国赴日游客数为2870万人次，日本计划到2020年将这一数字提升至4000万人次，预计旅客税实施后，将从2019财年起每年为日本政府增加约430亿日元，约合25.3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日本政府计划从2019年开始呢，对离境的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来征收离境税，当然有一些特殊人士呢是可以免去的。日本政府提出，到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2020年，访日游客呢将可以达到4000万人，到2030年可达6000万人。因此呢，这意味着日本将建设一个更大的一个旅游资源的以及机场安保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设，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花钱的。此外，日本政府还提出，在2020年之前，在全国建设200处以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旅游基地的政策，计划呢是用离境税来进行相关的建设。除了日本之外，像澳大利亚、韩国都开征了离境税。政府在陈述设立理由的时候，都会说离境税呢会用于本国旅游设施的建设。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 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改变全球的自由化贸易秩序，令多国感到了压力。为了改善经常收支，美国施压韩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推动韩国货币升值和美元的贬值。有经济学家就称，这是和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产品加收关税的另外一场贸易战争，因为它和当年对日本发起的广场协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被叫做特朗普广场协议。现在这个冲击正向韩国的外汇市场蔓延，4月4号首尔的外汇市场韩元价值就以1美元兑换 1059.8 韩元收市，韩元价值一个月之内上涨了 1.93%， 涨势仍在继续。对于韩国这样一个以出口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呢，货币的持续升值当然是一场灾难。如果本国货币持续上涨的话，那么韩国的出口产品价格的竞争优势将不再存在，韩元的升值将会大幅影响企业的利润。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金永义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 올해들어서4월3일날이었죠한율이1054원까지떨어졌는데 4月3日韩元对美元汇率收于1054韩元兑换1美元，这是自2014年10月以来韩元升值幅度最大的一次。今年2月6日韩元汇率一度高达1092韩元兑换1美元，截至目前涨幅已经达到 3.4%。 美国财政部对将贸易伙伴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设定了三个标准，一是对美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 3%， 三是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反复净买入外汇，且12个月内总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就韩国而言，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 5%，因此人们担心美国可能会将韩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事实上韩国股市和外汇市场被大幅低估，但是南北首脑会谈于4月底举行，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导致韩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 近几个月来韩半岛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更多的投资者选择持有韩元。另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的人猜测韩国地方金融机构不太容易干预外汇市场。美国每年在4月和10月发布外汇政策报告，韩国符合指定为汇率操纵国的三项标准中的两项，并且已经成为被列入监测清单的国家之一。如果韩国政府在美国发布今年的货币报告之前干预外汇市场，韩国将被指定为汇率操纵国，将面临强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韩国和美国之间修订的自贸协定将引发争议，这加剧了韩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 3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在其网站上表示，韩国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正在制定强有力的规定，以避免汇率操纵等营造贸易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份报告加速了韩元相对美元升值，但韩国企划财政部否认有关货币兑换协议的传言。韩国经济副总理金东延表示，韩国将保护其货币政策主权，政府将干预外汇市场以抵制市场中极端的单边动向。他发布此番言论后，韩元汇率开始趋于稳定。 韩国政府否认修订自由贸易协定与货币协议之间有任何联系。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衍强调，对市场的干预将由韩国决定。考虑到对美国和中国之间贸易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人们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第二次广场协议。 历史上的第一个广场协议曾于1985年9月签署，当时美国正在经历持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五个国家签署了广场协议，以争取实现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该协议是美国试图减少经常项目赤字而签订的，之后日元升值，升值幅度比马克更大，这给日本出口商造成极大困难。现在 许多人正在谈论第二个广场协议。显然，美国关注中国而不是韩国，因为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750亿美元。如果美国认为应该签订第二个广场协议，目标应该是中国人民币而不是韩元。 우리나라원화가아니라중국위안화가될가능성이상당히높은거죠。 33年前，美国在2年内分别将日元和德国马克分别升值了66%和57%，以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商的竞争力下降，日本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因此日本不得不忍受被称为失去的20年的经济长期停滞。今天美国再次关注经常项目赤字，并指向中国、日本、韩国和德国，这些国家贸易额很大，就像1985年的日本一样，美国可能要求升值相关国家的货币，这一举措将对韩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因为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虽然像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院金永义教授预测的那样，美国的目标可能是中国而不是韩国，但即便如此，韩国也会面临困难。 许多人提到修习底德陷阱这一术语，它指的是一种崛起的力量威胁到一种既定力量，从而引发战争的情况。今天已经建立的权力是美国，而新的力量是中国，中国这股力量增长过快，在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中，中国可能抛售美国国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元将贬值，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如果人民币保持强劲，韩元将不可避免的升值，因为韩国高度依赖对中国出口货物，因此美元将长期贬值而不是升值。韩国经济应该为美元疲软走势做好准备，这一趋势预计将会不断加速。 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决定对1300种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仅一个小时后，中国商务部就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摊牌，这势必会影响金融市场，包括韩国货币市场。有些人已经预计3位数的韩元汇率时代即将来临，因为有很多因素促进韩元相对美元走强，包括金融机构无法进行市场干预、南北关系缓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等等。这就是为什么韩国政府应该尽快提出对策。出口驱动型的韩国经济对汇率波动非常敏感，因为韩国货币的快速升值将使韩国出口商在海外市场上失去价格竞争力。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韩国应该实现贸易市场多元化，进一步扩大内需。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韩元对美元汇率的持续上涨呢，令韩国出口企业感到了不安，这也使得外界不禁想起了1985年时候发生的广场协议。1985年，美国与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一致决定拥护日元的价值上涨，因为是在纽约广场酒店进行的协议，因此被后人称为广场协议。这个协议的目的是提高美国企业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贸易收支逆差。之后，日元在3年内出现了100%的升值，日本经济则从此走入了失落的20年的长期停滞状态。现在韩元对美元汇率的一路上升呢，也使得韩国企业十分的紧张，因为一直以来主打价格优势的韩国出口产业呢，会因为韩元价格的上涨导致产品的价格缺乏竞争力，更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内部利润，希望广场协议不要再演。好，下面我们换一个话题，一起走进韩国的一家科技企业。这家科技企业主打的是让网络无处不在，随处可以连接网，这样一种新型科技设备。好，一起去了解一下。 저희알서포트는2001년에처음창업이된회사로원격지원이라고하는 韩国阿尔索波特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全球性软件提供商，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远程支持的概念，并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名为 Remote Cell 的远程支持服务。我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在网络安全公司 Howley 工作，在互联网应用的最初阶段，许多人使用 Howley 的电脑疫苗计划， 当用户发现电脑病毒等问题时，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必须上门拜访客户才能解决问题。后来他开始想方设法克服时间和精力的低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远程支持的概念。他相信这种概念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公司和各个行业，这就是他设立这家公司的初衷。 현명성을지녔다라고판단을해서별도로이제나와서창업을하시게된계기가됐습니다 当计算机出现问题时，服务技术人员不需要上门访问计算机的所有者，系统管理员可以直接访问计算机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远程支持服务的意义所在。所以这些服务有助于节省上门服务的时间成本。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远程支持技术可应用于计算机、移动设备、洗衣机、冰箱，甚至办公用品。韩国 R-Support 公司是这个远程服务市场的先行者。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炯珠先生曾是一名网络程序员，他想知道如何使用远程支持。这些支持主要是针对开发人员或管理人员，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这就是他创立这家公司的原因。他于2002年开始为计算机提供基于网络的远程支持服务，此后获得多项专利，引领市场。 我们共获得74项专利，其中韩国有42项专利，日本有21项，美国有9项。许多专利涉及使用远程支持时确保安全的技术，并提高相关服务的速度。韩国 R-Support 公司基于网络的服务闻名于世。以前，客户想要获得远程支持服务时，必须输入特定号码或设置定位器。但是我们新系统的用户只需点击图标即可获得相同的服务，我们开发它以实现最佳的用户体验。 通过开发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网络和图标控制其他计算机的远程支持软件，韩国 R-Support 公司为当地金融业提供了远程计算解决方案。在本世纪初，当网上银行和网上股票交易迅速崛起的时候，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热线电话客服努力应对客户使用在线服务时发生的各种故障或错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融行业引入了韩国 R-Support 公司的远程支持解决方案。在名为 Remote Core 的服务中，客户点击图标，呼叫中心服务员工将远程控制客户计算机的屏幕，实时解决问题。即使客户不是信息技术专家，人们也可以轻松使用这项服务。这个系统激发了人们远程支持技术的兴趣。韩国 R-Support 公司还开发了安卓移动远程支持解决方案，以吸引24个国家的约6000个客户。韩国 R-Support 公司的远程支持解决方案被世界知名的计算机和移动设备制造商采用，其中包括三星电子、LG 电子、索尼、东芝和华为公司。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司的尖端技术。 为了 实现更好的性能、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顾客满意度，我们开发了自己的技术来实现我们产品优化的各种功能和服务。我们引人注目的技术之一是虚拟远程视频驱动程序，正是有了这项技术，许多客户选择我们的产品。韩国 R-Support 公司220名员工中有 63% 是技术人员，此外公司还将 30% 以上的年收入投入在研发方面。我们不断开发新技术，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之一。 韩国 R-Support 公司利用其自主研发的技术开发了遥控核心功能，以确保安全性和快速传输。2017年，韩国 R-Support 公司被评为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认定的世界级产品。现在，韩国 R-Support 公司开始关注远程工作市场，于是 Remote View 服务应运而生。它允许办公室外的用户远程访问他们的个人电脑，而 Remote Meeting 服务的用户只要想与他人合作，就可以随时随地轻松开始远程视频会议。韩国 R-Support 公司已经开发了这些解决方案来支持远程工作。公司的座右铭是走别人从未走过的路。正如韩国 R-Support 公司座右铭中所表达的那样，公司正在开创一种引领创新变革的新方式。